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。 我说小李啊，你别急，我跟你说，你提前把视力表给背下来，这不就行了吗？ 小李听了老师的话，回到家里头就真的开始认真的背。 有什么吓人的？ 你想啊，爷爷，一个没有头发、长着很长的白胡子的小孩，多吓人呢！